小乖乖，忍不住想到发呆，多一些又少一些，太有趣的存在。 绽放都精彩，每一次归来都期待。 如果用一把指尖 understand what I see in you. That I don't wanna touch my body, that I see the truth. That I'll keep on talking, cause I know that I got someone. And the time that I need some danger, gonna get that ooh, ooh. I've been doing stupid things, wilder than I've ever been. You've become my favorite sin. So that I keep on talking, that's right. We got that 和年轻人插队，看一眼看一眼，眼神充满不屑，蝙蝠体一对情侣相依偎，你看我我看你，等在走到左边，右手边一个妇人流着血，走向前走向前，好像没有不对，公车站车门停在我面前，即将前即将前，把我挤回路边，只是卖他初恋，不太熟的朋友靠近我身边，他的嘴他的脸充满世故气味，为何这城市为所欲为，我只要只属于我的宇宙，给自己一切从来没有过的宁静快乐季节，一老去的时间化成蝴蝶线，穿过街直到我看不见，右手边充满暴躁的情节，一支笔一条线都能画下句点，

晴时有风，阴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，却留住一个你。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只为你约好我一起看云淡风 向前走，不距离那些双人歌，耳朵里下心又不会透，手跟着留在背后。你说你从来都不能够，简简单单的上清楚，地球有几十亿人口，越进化就越孤独。风筝突然唱起了歌，让声要跟着一起唱，上句下句都会只会这一句。啊咖哩咖啦啦哒哩哒哩哒响哦，爱上你的寂寞也值得恋这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等待的时候也要随时了，人知道就像一句大鸡看上去长长着着手，手轻轻一碰它就哭。你讨厌被冲突大声吼，只想做一头白犀牛，守卫着深深的孤独，心有灵犀的人总会中风。风中突然传来谁的歌，让伤要跟着一起唱，唱一句下一句的会会这一句，啊咖哩咖啦哒哩哒哩哒响哦，爱上你的寂寞也是哒哩哒恋这一个我，我猜你比我还要懂得什么是快乐，等到的时候也要随时的。 this kind of spot is yours, sugar lips.

laying on your mind. Why don't we start today and change it all? Let's do it one step at a time.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. Let the sun shine through. It won't be no coincidence if you end up smiling. 所有

你就是我的风笛，我将你的表情偷偷藏进口袋，说这个声音在心里无人可 以。只要能听见看着你笑容，再多困难都不算什么。黑了之后有你陪着我，用吉他声跟我说 hello。 只要能听见牵着你的手，眼泪就不会随便滴落。听着你温柔声音说爱我，